放的过程中，对，第一天，所以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可能少了我们俩？ 对，这么重要的日子，徐可也绝对不会缺席的啊！那去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你还记得吗？就伴随着这段悠扬的音乐，我们正在干什么？ 响指， 正在尬舞当中。 对对对， 啊，当时是我们请到了我们的漫游观察员和我们的听众代表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对， 但是今年呢，2018年的年末了，我们请到了四位活力四射、青春洋溢、 必须的 帅气逼人，这个美貌如花的嘉宾、 对，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赶紧啊，请出一下我们的四位嘉宾。 没错，那今晚的嘉宾呢，可以说都是全能型。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能演能唱啊，能主持，能啊，反正全能型啊，什么都会。 对 啊，那他们分别是、来吧，小美， 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公益节，欢迎公益节，欢迎沙漠，来给大家打招呼。 公益节沙漠，又见面了， 是又见面了。而且我发现啊，沙漠每次来的时候，都是我们有比较重要的直播的时候。 哇，你看他们俩这个配那个背景，好好看啊！ 哎，让导播老师给我们换一下这个字幕好不好？两位嘉宾反了。好的，谢谢导播老师，我们赶紧请出，而且已经剧透了。欢迎我们的张弛，欢迎张弛。 Hello， 大家好。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貌美如花的童梦同学，欢迎童梦。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卡子也是老朋友了，欢迎卡子。 刚才也剧透了， 刚才也剧透了。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星辰，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卡子。 欢迎四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在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几位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2018年遇到的欢笑、遇到的泪水，然后遇到的最暖心的事情，以及非常重要的，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现场节目表演。 对， 当然了，许可同学。他刚才夸我们的嘉宾是全能型人才，是不是？其实许可同学也是一位全能型人才。 我为这节目操碎了心，每年年底都得背一下，感觉。 之前啊，准备过舞蹈，是不是？准备过尤克里里弹唱。 那尤克里里还有片段呢？ 你别笑。你是对我们许可同学的表演有什么不满意吗？ 太棒了。 不是，因为那次确实说实话让人非常难忘，有一个 memory 记忆的感觉。你知道有时候创造让人难忘的记忆是很难的， 就不就是谈了三次没谈成吗？一定让我说出来吗？但我们这个许可同学最大的优点就是百折不挠。今天 好励志， 又给我们带来一个彩蛋式的表演，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 对，因为我们每现在不说是什么是吧？ 现在不说了。 啊、对，因为每年你看我们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型的压轴节目，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年必须也来一个啊，是吧？得能就是配合的这种。 但是 就不说出来是什么？ 许可，你觉得你的表演水平真的能够达到压轴这样一个效果吗？ 反正我在颜值上是压不了。小美，我有一点必须说啊，我觉得很多可能通过收音机听的朋友们啊，也很好奇。我跟你说啊，其实我和小美平常在生活中应该不算丑，尤其是我呢可能不算丑，小美属于比较好看。然后你看，在今天这么多嘉宾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好，那就大家可以 我们都不互相打击了。 对， 刚才已经介绍过，今天直播间当中坐的都是帅气逼人、貌美如花的嘉宾。 对， 但我们也可以稍微沾一点这个灵气，是不是？ 小美，反正你得多沾点，我呢就不用沾了，我可以气聊了。 伤心了，放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得可爱一点。 你应该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公益节，欢迎。 嗨，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卡子，欢迎。 嗨，大家好。 我们的 怎么你这个跳的介绍的 张弛，欢迎。 啊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美美哒童梦同学，欢迎童梦。 Hello， 大家好。 说到这个二次元圈子，其实四位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各个的分领域当中取得了非常高的人气，是不是？ 对。 所以首先还是想问问大家，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就是和我们的二次元世界结缘的呢？ 谁先来？ 谁先？ 那就 我觉得就要不然就卡子， 好， 卡子来吧。 我当时我记得就是接了一个商演嘛， 卡子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了。 当时是接了一个商演嘛，然后就是在舞台剧上面，然后就演出，然后当时赚了400块钱，然后第一 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后当时就拿300块去买了一个巨大的木桶去泡澡，然后买了20块钱的那个某个品牌的冰淇淋放在那个木桶旁边。 哎，是不是我们卡子的话筒有点点问题？是不是？ 那就 让那个我们的童梦和卡子先用一个话筒，好不好？ 要分享一下话筒。 对，分享一下话筒。 声音瞬间就有了， 有了。 好的。 刚才前情回顾一下， 前情回顾， 他买了一个400块钱的木桶。 什么买一个400块钱的木桶？ 他买了一个300块钱的木桶。 就是用我们的那个商演的费用，第一笔商演费用买了一个300块钱的木桶和20块钱的某牌子的冰淇淋，然后把冰淇淋放在木桶旁边啊，然后我就泡在那边，坐在那边，我就。好舒服， 那还剩80块钱呢， 以后必须得干这一行。 哎，刚才沙漠问了， 对啊，还剩80块钱呢， 80块钱就是 下一桶金做准备是吧？ 可能是买下一个木桶吧，我也不知道。 所以后来又买了一个泡脚的木桶是吗？ 有吗？ 所以就是当时卡子应该是在这个木桶里面泡澡的时候想，小哥我也是能自己挣钱的人了。 对，就是。感觉非常的骄傲， 对， 但是现在肯定就是已经非常有人气了嘛，然后也是在各个领域 已经不止那一个木桶了， 对，家里放了大大小小各种的桶， 对，还是镶金边的， 脑洞太大了。那童梦呢？ 我是因为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动漫，其次就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就会去上海的一些漫展，然后逛展，逛着逛着就会发现很多好玩的，然后渐渐就入圈了， 所以是从 cosplay 开始入的圈吗？ 对 ，cosplay， 然后一次商演的契机是就是。上海有那个叫一年一度的 CJ， China Joy， 对 ，China Joy 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展商会找你合作啊什么的，然后就遇到了，然后就慢慢的就进入这个圈子，就很荣幸。 然后你也买木桶了吗？第一桶？ 我打算过后去买个木桶， 所以这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大家赚到第一桶金的话，先买个木桶犒劳一下自己。 对，我好好奇，童梦，你第一个 cos 的角色是什么呀？ 第一个 cos 的角色， 你还也记得吗？ 我想一下，应该是 不会是水灵月吧？ 因为长得很像是吗？ 不是，应该是 Love Live 里的男小鸟。 哇，高啊！ 首先这个发色，目前的发色也有点像男小鸟，只要稍微改一下发型就可以了。 褪色就是。这边的颜色再淡一点， 所以也是一个喜欢偶像番的小姐姐。 我是喜欢就是小鸟，因为她就是 很可爱很温柔， 对，反正就是爱吧。突然戳中我的心。 是的。那现在有没有就是计算过自己出过多少个角色？ 没有计算过，我家里的 cos 服大概有一个柜子都放不下吧。 哇，哎，那爸爸妈妈看到会说什么吗？ 就是 都给你处理了， 就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可能就你在买了些什么衣服也看不懂，然后到后面 他会不会很奇怪，你交了个什么男朋友，为什么会买这么多？ 为什么突然奇怪？ 问到男朋友， 就第一次就是买这种衣服，然后就我爸爸看到了，他就说穿的什么东西，然后就一脸莫名。 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这是什么衣服？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场合可以穿？好像觉得一年也穿不了几次，但是大家就是会很喜欢。 对，就是他就看到那个假毛嘛， 假发， 觉得什么东西非主流， 自己女儿会不会要秃了？ 以为自己女儿加入了葬爱家族。 然后反正现在的话就 有时候甚至还会夸我可爱，嗯，就已经可以慢慢能接受 了。也是被感染了。 不可爱的是吗？ 以前就觉得很脏爱， 所以爸爸妈妈现在也是很支持的。 嗯，算是半个支持吧，嗯、就没有特别啊，加油加油，没有这样。他就是哦、嗯，你要出 cos 哦，行， 那已经是很开明的爸爸妈妈 了。已经不错 了， 对， 是的，嗯，那我们把镜头转一转哈，转到我们 的 表演区， 缤纷夏日区，感觉这 是 缤纷夏日。 大家可能会有的小伙伴比较好奇，就是张弛为什么今天是以这样一个发型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嗯、要不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一定要解释一下了，嗯，因为我平常不是一个会干这种事情的人， 就是一身休闲卫衣，然后配上一个道士头， 对，其实这个道士头他是一人之下动画里的王爷这个角色， 是， 对，然后今天我们正好从石家庄 对对对 赶过来， 就是现在我们是刚刚下了高铁，然后就直接来直播间了， 对， 非常辛苦， 根本就没有时间卸我这个装扮， 所以今天就是通过视频直播看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其实也是有福了，还可以看到顺便看一下就是王道士的这个王道长的 cos 哈。 我再跟大家插一句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吧？ 关爱 青 年计 划， 或者是、 B 站上搜索。 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对， 刚才大家已经童梦和卡泽分享一下他们入圈入行的这样一个感受，那张弛呢？张弛是因为什么样的 啊？我呢，我差不多是在一年多前吧，一年多前入的。其实我出的第一个角色就是王爷这个角色，至今为止我出应该也不超过三个角色吧。 是不是现在你是这个王道长的专业户了？ 专门 感觉差不多吧，应该就是很多王道长这个角色的粉丝，然后非常认可他现在。 因为真的从第一次出，大家就比较认可我，我也很开心嘛。然后就一直出到现在。然后他这个慵懒的这个劲儿就跟我很像。那自从出了这个王道长，学会了化妆，学会了自己脱假毛，自己洗假毛， 就是掌握了很多 cosplay 的小技巧。 对对， 学会了懒 了、对。 哎，我感觉张弛的这种性格啊，也不知道是被王道长感染了，还是王道他就原来就是这样，感觉他现在已经 有种慵懒感， 对，在生活中就已经是这样了。 有吗？有吗？ 性格 会和王道长有一些相像吗？ 性格是有一部分的确跟他像的，因为确实你得跟角色有一点相像才能成功的出好他们、主要是今天一天、 太累了， 累是第一，然后穿着他的衣服走一天，你自然而然的就那个那什么了。 而且我们的张弛同学非常会唱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表演。那说到其实 coser 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其实我相信沙漠是深有体会了、是不是？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当时也是进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对对对， 现在比较享受的一种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是什么？做的 现在啊，就是 cosplay 还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爱好嘛，然后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可以去体会一下，然后更多的时间就是主持。主持的时候其实也是和这个二次元相关的，所以经常也是会看到很多 cosplay 相关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也是上次说过嘛，在拍戏，然后拍戏的内容其实也是比较偏向二次元的。 所以 真是全能型啊， 真的就是沙漠今年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 我以为你要说他今年多大，我吓一跳。 突然发现你睁圆了眼睛，但是我没有那么残忍了，是不是？其实今天我们四位嘉宾也都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是不是在你的威逼利诱之下？ 对，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每人都带来了他们的拿手绝活。 好，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先开始第一位好不好？那让沙漠给大家打一个好头怎么样？ 好， 有没有 信心？我来啊，第一个就是我。 好突然。 突然被 Q 到 、要给大家带来表演是什么 今天啊，就是刚好也是咱们倒数的今年倒数的第二天了嘛， 应该是咱们今年的最后一期漫游嗨翻天了， 对对对， 是， 所以就当做一个联欢晚会吧。 好， 给大家唱一首歌。 要给大家唱的歌的名字叫做 因为天气非常的冷，所以带给大家一首歌叫做雪落下的身影。 好的，期待期待。那请我们的沙漠同学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那一起来听这首雪落下的声音。 相逢，时间是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却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冰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话那么只是定力，累积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却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冰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必须得跟大家先说明一个事情啊，我们放的不是说这个专辑，这是现场的 live 版本啊。 是的，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沙漠的表现给后续的参加我们联欢会的同学 压力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压力？ 我这个叫抛砖引玉啊。 哎，你这个砖如果都是这个水平的话， 不是这就是 砖，我们是砖， 这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嘛，这前浪就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非常好听， 对呀、啊， 而且。我们这个小伙伴们在弹幕当中 都 是给掌柜的疯狂打 call， 已经是各种摩天大楼，各种节奏风暴已经刷起来了。 谢谢， 我们算是沾了一点点光，知道吗？ 谢谢各位， 谢谢沙漠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嗯，张弛同学刚才按搓搓搓了一下大腿，是搓搓手上的汗吗？但是我知道张弛其实是不是唱歌算是最最擅长的事情 啊？ 不要谦虚了， 是吗？ 我们用事实说话说话好不好？ 这就到我了是吗？ 刚才那首歌打击这么大，真的。 还有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来上半场听一下张弛同学带给大家哪首歌？ 今天给大家带来那个告白气球，因为没想到我今天是出着王爷过来，所以很怕我到时候会是比较慵懒的状态。 不会，刚才是一首， 我提个气啊， 提个气，好，运一下。 刚才是一个情歌，对， 陈丹田、 这是一个快歌， 好， 可以 一起来听这首《告白气球》。 老板做案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想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心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嘿嘿，嗨起来，老板做完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一整瓶的梦境全部有你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甜蜜日记在说我愿意。 大家收到了张弛对大家的表白了吗？收到了这个告白吗？ 啊，我觉得真的炸了，真的这个效果太炸了。 本来唱的就好，再加上你这个金牌伴舞就更厉害。 伴舞真的很厉害。 不，这个伴舞向大家保证真的是随性的。 因为我说实话，真的有时候容易被感染，你知道吗？当一个人魅力足够大的时候，我就会被感染。感染的虽然舞步呢很仓促啊，显得好像很那个。很廉价的舞步啊，但是还是可以，这个气氛在 啊。你这是什么类型的舞步啊？ 其实很炫的，是这样的，这个 哦，完了，这伴哎这伴舞怎么还抢戏？喂， 是那个吗？ 是我见 是、 那个中老年探戈， 中老年就是大家经常在早上在广场上看到那种，是， 但是脚脚者， 对，但是伴舞真的办得特别好。 现在要给大家就是宣布一个大事件啊，在我们一会儿半点过后，徐可同学要我要跟徐可同学搭档来给大家献上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啊，这就到我了。 哎呀，你给大家说一句话吧，还有10秒钟的时间，这个看点介绍一下。 相信奇迹，不要走开。 好，那我们稍后回来。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青南古院右，东方兴国门， 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现在大家虽然看不到许可，是因为许可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今天他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演出，而且这个是事先其实没有彩排过的。那我作为他的美女托，不是美女助理呢，我也是心里稍微的有一点点紧张。所以呢，这个能不能成功就看我们这一哆嗦了哈。许可同学，我现在可以去表演区辅助你了吗？ 来吧，来吧。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了。 好好好， 请大家欣赏许可同学的表演啊。请开始我们的表演。 大变活人。对啊，这一个呢就是每年春晚都会有的一个节目，魔术啊。一般就是在这种歌手演唱之后中间，特别像这个流程，大家包饺子的时候就会出来人变魔术啊。那我就是这样。对，镜头可以往稍微往这边一点啊。 好 ，那接下来呢，我是在上节目之前啊，从楼底下便利店买的扑克牌啊，小美可以验一下。 好，我验一下。 镜头可以拉近一点，对。 扑克牌的真身还没有拆封。 对，还没有拆封，镜头拉近一点，让小美来拆。 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一个全新的扑克牌。然后现在呢？哎，我的脑门怎么没了？孟老师，你不能这样子啊！怎么感觉侧写给到了奇怪的地方？大家看，这是一个新的扑克牌， 对对对， 我刚刚把它拆掉了，可以把它的包装先放到旁边一下。 对，好， 好。 然后你拆完了是吧？ 然后呢？ 好， 需要我做什么吗？ 第一张是什么呀？我都不知道这个扑克牌。第一张是什么都没有。 这第一张是有广告，说可以让我赚钱。 好，搁到一旁啊。好，接下来你给我这个扑克牌。好，这是一张全新的扑克牌，对吧？那我这个人呢，之前也不太爱变魔术，2年了，弹过尤克里里，跳过舞，唱过歌，反正能败的 就能失败的都失败过了。 这个镜头非常好啊。然后我现在在洗牌。洗牌之后呢，我会 不应该让我来洗吗？ 哦，对，对对，小美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是。 好， 这个节目对于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感受呢？ 是一个什么样？ 这是一个看不到画面的一个魔术。 他们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 “青年计划”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 对，漫游嗨翻天啊！ 我要洗得很碎吗？ 你洗怎么样都无所谓，开心就好。 好好，开心就好。今天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好日子嘛。 好，然后你洗完就这样，干脆加大点难度，不要给我，你自己摊开。摊开。然后呢？是你来选还是他们四位中选一个？ 那就我来选吧。好不好，我来选，大家没有意见吧？ OK OK， 相信我的公允啊。 你选出一张。 选出一张是吧？这个数字我很喜欢。 好，你给他们都看一眼。 我给镜头看一眼。许可你闭上眼睛， 我也可以看 啊。你要， 因为这不是说我猜不猜这张牌是什么。 好，那给大家都看一眼。 对对对， 给一个特写。我选择的这一张是红桃 七。 好，然后你先别动那张牌，你把牌给我，整副牌给我。 好， 对，好，然后小美选择的呢是红桃七，那你就随便夹在中间这样放回来就好。 你不，难道不该让我自己夹吗？你给我掀开一个是什么意思？ 你随便选择一个，你随便选择一中间，你随便选择插在哪？ 就是我把它放进去就好。 这样，你把它是这张牌吧？ 是这张牌， 确定啊？ 是啊， 好好好，来，现在是这样对吧？然后你就进行，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把它给去 洗牌一下，对吧？把它给洗牌一下，洗成 好，在全国观众的见证下，徐硕现在要开始洗牌了。 是对， 哎，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一会儿如果失败的话，我们要不要假装就是哇 ，amazing 那种？ 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等会儿啊，这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了，有点乱了。这个刚才一下，这魔术好像加大了一些难度。 啊，没事，不用垫了。我们都是，其实今天你表演之前，我也不太抱希望，真的 是吧？反正呢，经过一种杂乱的洗牌之后，洗好了，那么然后呢，大家就是你现在说一下，小妹，你觉得他在第几张牌？ 就是这一副扑克牌是多少张啊？五十多张吗？ 56加两个猫。 56，那就是我说一个，随便说一个数。 对，你觉得他在第几张？ 我觉得他在第23张。 好， 魔术师碰了一下鼻子，掩饰自己的紧张。 来，一张，两张，三张，四张。哎，得怎么看效果好一点？四张啊， 四张， 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是这张对吧？ 嗯，对。 我把它往前一点。 对对对。 所以这张如果抽出来是你的什么东西来着？ 是我的那个红桃七。 红桃七， 是红桃七就会很神奇，对不对？ 嗯， 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啊。 是的，是的。 这张如果抽出来是红桃七就会很神奇，对吧？那我抽出来之后，你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你要表演的第二个魔术。 啊，好，那就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小妹选择第23张红桃七，究竟会不会呢？ 会不会呢？哇！真的成功了，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哇！好神奇。 那么下面我要给大家表演第二个节目了，第二个节目依旧是魔术。 对对，这个不知道弹幕反应怎么样，等会儿咱们回去看一下啊。 嗯，你先那个洗洗牌，我来看看大家的弹幕。 好， 没准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我们看到春晚上的魔术节目，一边表演着就有那种大神去解密了。我要看看我们弹幕当中有没有这样厉害的小伙伴。 好好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魔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魔术是没有任何解密的。第二个魔术，因为第二个魔术它不是魔术，它是用一种人的肉眼反应不过来的速度进行的。 我很生气。 对， 大家说我是个托。 不是，他真不是托。 我真是不是托。你看， 没有啊，一般托都特别美。 啊，那我是，对对对，是是是。 那咱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吧，好不好？ 好 啊，第二个魔术我可以跟大家说，是我苦练了11年之久啊，然后练到今天，终于有一天可以展示了。 你从40岁就开始练了，真的好辛苦。 对，今年51也不容易啊。来，小美，接下来在这些牌中你随便选一个，你比较喜欢，要不然你还选那个尖儿吧，行吗？这样效果好一点。 尖儿 啊， 那我就选这个黑那个梅花。 好，你给大家看一眼， 给大家看一眼， 嗯。 梅花 A，现场的小伙伴们也看一眼。 哇，好神奇哦！ 还没开始呢。 你好 刺 激。 梅花 A，OK， 然后 卡子才是真正的托，大家看。 没有。我前接一下， 来把这些牌都放住。 好，我要洗一下吗？ 不用。 嗯，好。 可以放到那边了，这些牌。 啊，不用了是吧？好的。 那接下来呢，就请老师能拉到多近拉到多近。接下来这个魔术呢，这个身材我不知道，对，能不能够很完美的完成。拉近，老师一直拉近就好。 嗯， 拉到你觉得最近的位置。好，这个位置上。 很近了，很近了。 好，接下来我要离开啊。 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我选的那张梅花 A。 哇， 接下来这个魔术会怎么变呢？这个梅花 A 我会一个响指过后，它就会变成我后边准备的那个方片 A。啊，我准备一下啊！ 就是你还准备了一张方片 A 在后面。 对，我准备了一张方片 A。 我其实脑子里有点乱，就是哪来的方片 A？ 你这什么魔术师啊？都不给大家说清楚。 是一个搞笑类型的魔术。 接下来要开始喽。 好，要我来打响指吗？需不需要？ 可以，你数一二三吧， 好 不好？ 那我现在要数喽，许可准备好哦，三、二、一，走你！哇！这个真的此处有掌声， 这个真的是， 这个可以， 2年了， 各位 同志们， 对， 许可终于挽回了一城，没有在面子上输的 太惨。对，你们在很多的那种外国人，比如表演的那种大师的魔术上，都会看到这样一个近景魔术啊， 厉害。 这个魔术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悬疑，或者说大家说有什么藏什么，其实没有任何藏，就是我利用你们肉眼反应不过来的速度。 然后利用我的苦练十一年的手速去完成的这个变换。 懂了，挺心酸的。好，谢谢许可同学，谢谢许大魔术师和美女托儿我，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 都算不失败啊。 对对对，非常成功，尤其第二个感觉唰一下就变回来了，真的很厉害。好的， 好嘞。 好的，那现在也请我们的这个第三位同学和第四位同学做好准备，好不好？ 嗯， 我觉得我们稍微 咱们这真是联欢会的感觉哈。 哎，其实我本来想 Q 童梦的，但是童梦指了一下卡子。哎，但是童梦，你知道吗？就是最后一个表演压力最大，因为你就是 要 最后就闪亮登场了。你考虑一下， 斟酌一下，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3、2、1， 欢迎童梦。 谢谢童梦。 好了，就是我了，是吗？前面跟我姐老师说，就是像联欢晚会一样，然后我想就表演一个晚会杂技， 杂技哇， 平晚， 咱们这个全了，哎，全了， 那就给大家表演个报菜名吧。 报菜名，哎，说实在的，就是虽然我是学播音，但我都不会报菜名。 你来一个，先报一个，我看 完蛋了， 这没词啊，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儿， 行，停吧， 薯条， 薯条， 圣代， 可爱多。 好，有请我们的童梦同学。 好， 我随意一点。 好，随意一点。 大家就像是 美就好了。 大家就当做是去餐厅点餐的时候，然后有服务员在你耳边给你唠叨 一下。 好，搭一下戏哈。 哎，请问你的店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呢？ 客官你好，这样的，咱们店呢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鸭烩鸭丝、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罐野鸡、罐鹌鹑，重复了，不好意思。罐野鸡卡在罐野鸡里了。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炸炒鲤鱼，想要吃啥呢？ 好，那来杯水，谢谢。 啊、然后下一秒钟，卡子就被扫地出门了。谢谢童梦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报菜名。 对，童梦这个真的是什么都没看就纯背下来的，是吧？ 这个还是挺考验那个反应能力的，因为它也有点像绕口令嘛，就是不是那么好读。 因为中间有一个什么说什么的时候，就是连贯着一直那个什么， 对对对， 什么什么嘟嘟嘟的那一段， 是不是就跟相声里面贯口有一点点？类似，就像这种报菜名的话， 感觉好像有点像，但是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背几遍 啊， 真的好惭愧啊！以后早上咱们也得起来多练练，是吗？ 对， 每天都想的是我今天要吃什么， 每天想着啊，好好吃啊，好饿哦。 每天起床第一句， 想要吃点啥？ 想要吃点啥？ 蒸羊羔。 所以我们可以改编一个什么开封菜版的报菜名，是不是？ 哎，我觉得可以， 改天可以实践一下。卡子，不要用你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了。 对，接下来就到你了。 好，我们来说一下前情提要。 前情提要， 因为我们跟那个小美老师骗我， 小美啦， 啊，小美， 人家还是小宝宝呢，人家还是巨婴。 小美妹妹， 别，小美， 小美骗我过来的时候呢，小美骗我过来的时候呢，她就是说要唱一首喜庆的歌嘛，然后我想了一下，我的歌单都是一些苦情歌，就苦情歌听太多了，然后我就先准备了一首。叫小跳蛙， 小跳蛙， 小跳蛙， 啦啦啦， 然后可能会拿起手机，所以请导播老师把我这个手机切掉啊，切掉。 那所以可能你要坐在这里唱吗？ 可以吗？或者在这里都可以。 那就到我们表演区好不好？给你换一种背景，这样粉丝小伙伴可以给你截图的时候多一点点背景。都是不是一个特别体贴的主持人？ 对，特别体贴的。 好的，那就让我们的这个卡子稍微准备一下。 好的。 好的，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听欣赏这首《小跳蛙》。 半只躺在中了梦想，就变睁开羊骨的眼睛。嘴巴同样也长得响亮，给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会在身上。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Libre Vlog，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Libre Vlog，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Libre Frog，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Libre Frog，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ibre Frog。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留你相伴 Libre Frog，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的身旁，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变变变变 Libre Frog，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Libre Frog，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来我们一起呱一下，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谢谢， 哇哇，谢谢谢谢， 而且卡兹的这个结尾非常的欢快以及快乐啊！ 是的，而且我很好奇啊，我们每一位嘉宾在表演的时候，大家都有送什么节奏风暴？那我们刚才表演魔术的时候有没有？ 好像没有吧，只有锅碗瓢盆这种。 有一点点伤心，不过没有关系了。其实我就是我们前期也有向我们的粉丝小伙伴征集一些他们想对漫游嗨翻天说的话。 太好了， 一年一度。去年大家做的视频音频还在脑边回响、 咱们这会儿应该已经是那种了春节的感觉，去年的昨天已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副春联，上联是 开花结果， 不是上联是开花， 下联是结果。 好好好，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先徐克想先看视频、还是先听音频呢？ 必须是音频吧， 音频好不好、 先音频。 那我们先来听这一位来自叶舒痛同学，他有什么想跟漫游嗨翻天说的呢？一起去听。 大家好，我是漫游听众 B 站的叶舒，漫游团 ID 是随波逐流，在这里祝漫游新年新气象，希望2019年能够粉丝越来越多，最后呢希望能让我们这些粉丝更多的了解动漫，特别是制作啊、配音等方面，可以的话也可以请一些粉丝来到漫游做客。新年快乐，2019我们来了。 大家好，我是漫游听众 B 站 ID 莫斗鹏，可视化广播是漫游嗨翻天节目的宣传点之一，而它也的确让广播变得不仅好听而且好看，加上弹幕的强互动，每次看节目时都会让人更加有实时交流的感觉，好像也到了演播现场和主持人嘉宾们一起互动。除了形式的创新，节目内容也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质量，游戏、动漫、电影、有点事件几乎无所不包，在很多人竟把二次元挂在嘴上时，能够真正的保证题材的新鲜度、内容的可看性、所邀请的嘉宾专业度，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而这些都离不开小美姐等电台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感谢你们提供的节目给了我一个期待星期天的理由。19年就要到了，祝小美姐越来越美，工作更加顺利，祝漫游嗨翻天节目越办越好，辐射更多的观众，小伙伴们越来越多。年轻是一种态度，大家一起 work hard, play harder。 各位漫游嗨翻天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四样花蛋。2017年 漫游嗨翻天跟随着北京青年广播开播，并在 B 站上线。广播无疑是三次元里最便捷的媒介渠道，而 B 站又是二次元世界里受众最广的网站。漫游无疑在这当中起到了沟通和交流的作用。一年多的时间，我们认识了很多把二次元作为自己三次元职业选择的人，我们也让三次元听到了二次元的声音。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继续突破次元壁，让次元内外无障碍沟通。祝漫游新一年收听长虹，祝各位听众新一年万事顺利。2019次元壁大动的约定，我们不见不散啦。 哇，我突然发现我们的时间真的好紧张，还有好几个视频作品，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好 不 好？ 我们先来看这位神秘嘉宾的。 不知不觉2018年又到了尾声了呢，在此我要感谢小美还有许可为我们呈现了又一年精彩的节目。2018年我们聊到了游戏、新番、动画、电影等等等等，希望明年漫游嗨翻天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玩有趣的节目。虽然今天没有到现场，但是此刻我的心也与你们同在。OK，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各位小伙伴们元旦节快乐，也祝漫游嗨翻天明年越办越好，我们明年再见。 大家好，我是漫游听众 B 站名叫考哥，加个零。2018即将过去，2019马上到来，18岁的小美姐姐又即将迎来下一个17岁，在此祝愿漫游嗨翻天在新的一年里收听率步步高升，粉丝越来越多，节目越做越精彩，同时也希望主持人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能够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一，拜拜。 大家好，我是那个漫游的观众，B 站 ID 是创建勋教堂布丁，漫游 ID 也是创造云交谈不定，然后祝漫游越办越好。 可在这里见过小美老大、齐可老大，还有我们漫游团的各位大佬们。 正值漫游生日来临之际，可乐祝小美老大、齐可老大天天开心，每天有个好心情，工作顺利，办事如意。祝我们各位团员学习进步，不挂科吧。对， 可乐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好，下面就请欣赏 可乐带来的一个小视频吧。 越来越好，加油！ 咱们啊， 大家好，我是漫游听众五丫涛啊。说起来真的很神奇，我是从国漫电台开始关注漫游的，当时就被这档有趣的节目所吸引，关注至今。时至今日，每周日晚观看漫游嗨翻天成为了我的习惯，每天回到家里打开漫游漫游团，翻翻群里的聊天记录，跟大家互相聊天也成了我的日常。有时在思思的想 从听众到粉丝，从粉丝到朋友，再从朋友到知己，从知己走到现实，漫游真的带给了我太多太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漫游嗨翻天作为一档以二次元文化为中心的可视化电台节目，虽然从去年的日播改为了周播，但质量却有着质的飞跃。伴随着全息投影技术的加入与嘉宾表演区的升级，漫游一直在向着好的方向改变。漫游能有如今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台前幕后辛勤奉献的人们。此时此刻，我只想衷心地对你们说， 行， 我也爱你们啊！我也哭一会儿，快！ 哎，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大家一年又一年的支持。2017年底的时候，我和徐可在这儿说，希望能够和大家在2018年相遇。现在2018年底，我们坐在这儿，就特别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度过非常开心的2019年。 对。 不过说到新年的愿望，还是想问问我们四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2018年，再说一下自己的2019年有什么样的打算，好不好？童梦开始打一次头阵。 希望2019年就是自己可以变得更加优秀， 嗯， 然后舞蹈能够练好，然后主持能够练得更好，然后变成一个优秀的人， 嗯，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嗯，非常多才多艺的人，是不是？ 对，就是想成为像小美这样多才多艺，可以跳舞， 成长，成长，成长，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嗯， 那卡子。 我觉得2018年我就是晚上可以做美美的梦，然后白天可以追逐梦想，然后其实很满足。 嗯， 然后我觉得2019年的愿望应该是，希望2019年我们不要丢失彼此，送给自己和送给所有人。 嗯，而且再可以多挣一些钱买一些桶。 这是家里的， 这是现实的事情。 这是比较现实的愿望。 能够多一些桶，谢谢大家。 好的，那张弛呢？ 2018年就睡的觉有点少。 所以有了黑眼圈。 对， 开个玩笑。 2019年呢，希望自己可以天天做一个好梦，然后希望美梦可以照进现实。 嗯，希望美好的梦想可以照进现实，可以实现在2019年当中。那沙漠来压轴聊聊自己的2018和2019年的愿望吧。 我2018年其实我自己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暂时大家还没有见到这些成果。相信在2019年开始呢，我2018年的努力大家都会跟我一起去见证这个成果。当然2019年我也会更加的去努力，然后带给大家更好的自己。然后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好像我是2018年年初的那几期节目我有来过， 有来过，就是2017年底的时候， 对对对， 还有2018年我们台庆的那个时候， 对对对，然后这一次呢又是这个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 嗯， 在这里呢也是要祝咱们漫游嗨翻天越来越好， 争 取我们2019年还会经常再来。 好的，欢迎大家可以经常来做客， 是的， 是不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上联是开花，下联是结果，希望2019年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对， 我和徐可也会努力的。 是，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啊，赶紧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 B 站的官方账号，同时呢，欢迎大家加入这个漫游嗨翻天 QQ 粉丝群啊， 群号是 漫游漫游团556， 错了， 不对，等会儿567556693， 567556693。 对了， 2019年再见啦，拜拜。 2019再见， 拜拜， 拜拜。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